在倒地式餐厅，因为他们也是也是吃喝的所愿如定，不过不能够第一次如定用他们。如果已经习惯在定，你可以用所有的吃喝的无分别影响如定，没有什么困难。那然后我们有在阿那巴那念的过程，我们有说明你是为。去联系不同样的生命。那你也可以，如果你有动大发念处，你有了解全部那念在思维系。如果你的因缘已经成熟，你能够开悟，为什么不会？因为前置只是定，后置只是观过去法，只是观过去法。不过这个过去法就是你的禅定的相，所以它你可以解释是过去，不过你也可以解释就是动摇的境界，因为你的心不改变。所以你研究，所以你研究过去的心，这是还是动摇的心，禅定的心不改变，刹那动摇的心，所以你可以研究它的因缘，在精分心还是在精心定，这个无所谓，你怎么解释？所以在经历观也是经历，也是刹那，不过是为刹那生灭的缘，不要误会这个道理。初定后用精心定修内观，观了那些智慧的法门，才有可能。真如涅槃，这样的理解正确吗？那你精心定就是精分，所以你这也在观也是定，所以不要误会。在定里面，你修观，那你就可以，可以成就。佛也有这样成就。除了初禅以后的精心定和除了四禅以后的精心定是相同的吗？怎么会相同的？因为你所观的你的因缘是不一样，第四禅定没有熏色，有苦，喜乐，所以你怎么会一样？这个虽然是以书写实相，不过心是完全不一样。专为那个所有的心事，我是不一样，怎么会一样？如果想多在禅定方面的努力，最多只要以初禅为目标，是不是？不是想动我们无所谓，因为中间在运用初定后的精心定来，那我们有说明这个。 二乘一三没有逊色舍，一切是第一论说的定中修观是怎么样的情形？那我们已经有说明，这是重要的，就是在精心定，精心定不过是第一层的精分，第二层的精分，第三层的精分，第四层的精分不一样。出国甚至即是不得别的加功用性，最多气身就必定如涅槃。道理是什么？道理是很简单，因为它有如道。所以道就领导他，虽然他很懈怠，好像我们多半是这样，那他还是这个道一定就会领导他，因为他是已经在道里面，所以他称什么？他称道，他已经道是。在他的心里面的很深的影响，他不会忘记。如果你有成就禅定，你在身心里面有很深的影响，你不会忘记。如果是很真的禅定，那个第一果、第二果、第三果同样的道理，它让在你的心。那个断而断烦恼的过程，让了你的心那么深的影响，你不会忘记，是不可能的。所以临时的你会推，不过你不会完全推，是不可能。一般认为三地等中出国，是不是？那这是理论而已，重要是一定要，称第一国，要称第三地才能够了解。不过这是比较什么？你第三国，你就完全把握场地。时间禅定跟出世禅定，你都完全把握。那个第一果也已经有，怎么我们知道我们是有是圣人，不是凡夫？怎么知道？一定要了解，所有的圣人他有。道果，所以他在什么情况下能够入道果定？所以他要涅槃在前面，涅槃马上出现，他不需要勉强。好像如果他有把握定，他在什么情况下想入定，马上出现那个音箱，那他就入定。不用努力。如果他有，不是在走路，还是有身体稳定，那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如禅定还是道果定？所以，如果要知道谁是圣人，谁不是圣人，你请他请入道果定给我看。如果你先你要得到这个程度，才能够知道它是假的还是真的。那个，道果只了解， 第一道果子了解第一道果，第二道果了解第一，第二道果，第三罗汉了解所有的。那么三地以上的菩萨可以多生累劫不如灭，所并且的是什么？并且的是他的愿。嗯，现在他有把握定，他在什么情况下他能够入涅槃？不过他的意乐有成就，他是真的菩萨，所以他不会改变他的心，不会改变他的意乐，不可能。那这个他要还留在涅槃，那么长的时间。这也是说明一些道理。依照金刚身，依照华严经，就如果得别努力，可以很快成无上佛。这那些理论，这是说明一法，是来说明一些道理。你了解那些道理，那不要执着他们，他们不是来执着，他们是来让你了解。菩萨虽然他了解罗汉的心，他不成罗汉。禅定说菩萨六火润身，没有错。菩萨用什么能力留下什么样的烦恼来滋润将来的出生？那菩萨不要完全处理烦恼。所以来让你了解这个道理，有很多很多烦恼的分别，有很多病烦恼。他的目标是不是完全处理烦恼，不过让烦恼不干扰他的心。所以烦恼的种子变成很微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目标是，因为他的智慧，他的定留在轮回不受苦，因为他的大悲就是离不开轮回。来能够这样做，他的烦恼要变成很微细。不过他不能够完全处理烦恼，不然他无法成无上佛，他无法求波罗蜜圆满。波罗蜜圆满就是来靠般若波罗蜜，让烦恼越来越不明显。般若波罗蜜是所有的菩萨的功德的母亲。菩萨的多功德之一就是不入涅槃，因为他的大悲离不开众生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十位十四地跟生一地是不能够分开的。所以因为他的心变成清净，所以他可以宣示他出生在最方便的地方。大乘佛教其实都跟净土有关系，最方便的地方就是净土。 在京都，他的菩萨缘会成熟很快，因为因缘理想。OK， 先进南北传佛教科说是声闻道与菩萨道均为分命。修学内容一各有强调，以一切是第论说明这条修行之路。缘是不依不依，没有错的同一条。那么如是以在禅宗这样的菩萨道场修学的话，法师建议应如何富足相对楼阙的声闻道的修学内涵。那只有一个方法，就是用智慧。什么智慧？我们有说明无分别智慧。那些不管是禅宗，不管是声闻，从菩萨为师的角度来看，所有的分别都是假安立的。这个道理很有用，不过是也是方便而已，不是说没有好的道理，没有不好的道理。所有的道理如果用了智慧是好的道理，如果不用智慧，那一定不是好的道理。虽然他们的理想是很高，如果不用智慧，那是不好的道理。所以你的道理是好的道理还是不好的道理，是靠你的智慧。因为我们的智慧不够发达，所以一切是第六是强调来入。如法如内观的过程，你需要有资格的师父上知识，不然你一定会误会道理。如果没有有资格的上知识，你一定会误会道理，不管是声闻的道理、菩萨的道理，都会误会。所以三知识是道，不单菩萨道里面有，声闻道里面也有。在知的过程还是可以自己学，内观的过程一定需要老师让你了解怎么观。怎么处理烦恼？直观的过程有烦恼，不过烦恼不是很大。内观的过程，你就直接挑战魔了，所以他不会让你走那么快，是不可能的。直的道场，你严苛的说。你也是挑战魔罗，不过不是很，它很容易让你走内观。你成了道之前，你一定会面对很有力量的烦恼，这是不可以避免的，没有办法。 你就询问到那些烦恼，不会，会很有力量。如果你去菩萨道，我会特别烦躁，所以那个摩罗经像佛在菩提树下，那就会很多很多经。先问到也有经，不过没有那么多。摩罗经，那么如是意在禅宗这个我们有看，是研读《阿含经》，并且多加学习次第禅法吗？我建议这个声闻道的修行是最好的基础。如果在这个基础上修菩萨道，不无悔这个基础，因为所有的佛法只是方便而已。不过怎么，用利益交付？置业之机，这个声闻道是讲最清楚。怎么置业之机？你没有置业之机，你是用那些高的道理啊，不一定会成功。请问你得到的明亮、光明的真的性，为个人所然的真的性，是常还是无常？有不同样的说明，所以有不同样的学派。佛教很多说明，所以如果我们拘泥在理论就会很乱。依照南传佛教那个，是当然是无常，因为它是有分心，有这个道理。依照多观大乘佛教的说明，它就是如来藏。不过，一切是理论，不是直接讲如来藏。不过，一切是理论，也是靠般若波罗蜜经。那般若波罗蜜经，的道理是，自然涅槃。南传佛教虽然也会找到一些部分在南传的阿含经有，特别在真义阿含经有相似的看法。多半南传佛教声闻道不会讲自然涅槃，那因为唯识也是靠般若波罗蜜经啊，所有的菩萨道在北传佛教里面都是靠《般若波罗蜜经》，菩萨道就是靠《般若波罗蜜经》，没有《般若波罗蜜经》，没有菩萨道。那依照菩萨道，那就是自然涅槃。《般若波罗蜜经》是强调心就本来清净。如果没有强调， 如来藏的道理应该是后来来的。这心能单独尊而没有心说和他共生吗？那这个也如果是从南传佛教的角度来看，如果是用阿拉耶的角度来看，那但阿拉耶有心说，无中心说，有分心，也有心说，而且很多心说，那这个是不定法。OK， 还有。东一条河，人看不一样，天人看也不一样。OK， 请问可否以24缘观察分别？不是不可能，不是不可能。其实是可能，不过这样非常复杂，都会动。为修行不一定有什么好处。如果一切法从自心中种子来的，心外没有法，不是没有法，心外有法，实实地有法，身一地没有法，不要误会。如果不了解实实地跟身一地，无法入佛教的目的，这是很重要的道理。不是没有，是有，当然有，不过在实实地才有。怎么会有东说一个说眼，一条河，天人和鬼看起来不动？那因为他们的种子不同，我们有说明，他们的种子就是他们的分别，那些分别是靠概念，概念就是业。我们有不同样的概念，因为我们有不同样的业。这个很容易看到在每天的生活中，你给狗前面你给100美金，然后你给1块美金，他无分别，不是因为那么厉害，是因为他的概念不一样。那你放在他的眼睛前面，你一个骨头加一些肉，那它的尾巴这样看，放在你的眼睛前面那些骨头跟狼的肉，你就会发笑，尾巴不高兴。那就是这样，我们都是靠概念了解这个，那就了解为什么。概念只有心能够分，意识能够分别。这个意识是从哪里来的？从 mana 从哪里来的？从阿拉耶 这样我们转在轮回里。所以，我们出生的时候，第一心就是阿赖耶，最后的心也是阿赖耶。从阿赖耶就生我们的境界。所以是有客观的外在所缘。这是我们无法得知。这里要很小心，客观的跟主观的，只有佛从唯识的角度来看，只有佛是客观的，我们都是主观的，因为我们都有习气。OK 了，没有问题了。那还有15分钟，我们添加，还是有什么问题？ 各位法师，各位法友们，线上不晓得有没有什么问题？现在chat room 有一个问题，请问长老，唯识无尽是从圣义谛而说的吗？ 为是 无尽，境界的尽。 无尽，是从什么道理？ 圣义谛， 你也可以这样说，不过也是，圣义谛跟世俗谛不能够，严苛的分别。不过无，此法不，此法是从心过来的。这个在禅定里面，我们可以知道，所有的境界是心，是意识过来的。因为在禅定里面，已经没有无识的境界不明显，所以在经历里面，只有意识的所缘，这是非常重要的经验。唯识的修行也，我们明天可以讲很重要的经验，就是完全所有的实相结束了，没有实相。在你多多留在没有实相的境界，你就会了解这个实相的分别是假的。如果你没有深入这种境界呢，很难了解。在修声闻道，你严苛的说，虽然你是修禅定，你最深的几年实相的境界是假的，是。如果你成道果，那个时候你的世间的经验已经，你可以思维有好像做梦的感觉，不是真的，不是说你还不用真言真知。反而你的真念真知增加，不过你的境界，你已经知道，如果起烦恼，那都是思想来的，烦恼是思想来的，思想是意念来的， 我们执着的时候，我们不执着在现在的手，我们执着在过去的手。手是过去的前因的结果，这个手就因，如果你执着它，那这是无明手，因为其实它的境界已经过去了。我们因为现在的境界，让我们一年过去的境界，所以我们执着这个过去的境界，就是边际吸气，就是从唯识的角度来看，就是边际生的边际生的吸气，因为我们在实施加概念加舍舍，所以我们执着在现在的所缘。舍舍只是那个意识的境界，眼睛看不到概念，耳朵听不到概念。我们接触的时候也不接触概念，我们连它，不管怎么你说明，你说明依照一切是理论，衰而在你衰而是自然的，在你家一生，你心求你决定在有清净不清净，如果你研究清净道论，南传佛教东洋的道理，先你自然反应在外面的境界的所缘，然后你的意识能够接受，能够监察，才能够决定东洋的道理，再出现善还是不善，所有的分别，那些分别是从哪里，他们的根本是在哪里，就是在心里面，这个心叫阿拉耶，南传佛教叫有分心。有分心的意思就是有，就是存在，分就是知，知就是因缘，有分的因缘是心。因为有心，什么心？有分心，就是有相续的心，心一直在生灭，所有的心都是生灭的过程，虽然在生灭里面我们还是继续，而且还能够记得过去的经验，为什么？因为有心的相续，不管你怎么说明一切又不是有得的道理不得的道理等等，一定要说明为什么。所以外教都是批评佛教误会，佛教在印度教多半都是以为佛教就是断见，因为他们不相信灵魂，他们不相信上帝，就是断见。现在还是这样，印度教常常误会佛教为断见。那怎么说明佛教不是断见？那就是阿拉耶，就是有分心，就是得不得，有很多种说明来解释佛教不是断见。佛教有相续，不过这个相续是属于心的相续，是属于什么心？是属于轮回的心。 因为，所以佛教是强调先要彻底的懂达学术法，才能够不无悔管于身一地。嗯，学术法就是我们的从唯识的角度来看，连从南传佛教也可以这样解释。虽然南传佛教不会解释涅槃是心，就不可能，平常不可能。不过也有这个倾向，连布达哥萨，那个佛音还是佛名，佛名，他也有这个影响，在注解里面。不过他不会说他是唯识，不是。所以，我们的过去的几年长在哪里？在那些有内容的心，就是在心心说，有详细的心心说呢，就是有分心，就是阿赖耶。这个详细有它的因缘，说明这个因缘就是缘起。佛在菩提树下开悟，如无什么，就是缘起。我们的现在的今年也是缘起，不过我们看不到。为什么看不到？因为看不到无明远行，这是过去的。因为无明远行，所以我们的现在的心、现在的身有相续。如果你能够懂达这个道理，你会变成罗汉。因你不会执着这个有相续的心，我们执着这个相续的心，所以我们再来。菩萨虽然学不执着这个相续的心，他学怎么把握这个生死的过程，就是这样才能够变成无上佛。无上佛怎么变成无上佛？因为他能够把握用智慧、用明把握这个生死的过程，所以这是菩萨的理想，不是无明远行，不过明远行，就是这个回答这个问题，这是那个论。明远行，因为明远行你能够承受众生，你能够成就所有的佛法，所以你能够利益自己利益他无分别，这是菩萨的理想。还有什么问题？ 三个问题。 三个问题。OK。 请问长老，空的智慧与诸行无常、诸法无我的智慧有什么不同？ 又不懂，因为无常就是观你有为法，空是观你有为法、无为法一样，就是不一样，所以空。从菩萨道理来说，是说明只有一个身一地，没有两个，没有十个，没有多。OK。 请问长老，菩萨益乐三昧，修习三昧是否需要依照南传佛教的禅法，北传常说的开悟是属于三昧吗？ 所有的开悟一定是属于三昧，如果没有三昧，你要开什么悟？没有这种道理。不管是印度教还是佛教还是基督教，在印度哲学，开悟就是三昧。不过你需要究竟三昧，你的所缘要变成究竟法。所以依照佛法的道理，就是究竟法有三个三昧。不管你是修声闻道、菩萨道，你就要把握这个境界，就是空三昧、无缘三昧跟无相三昧，三种三昧。三种三昧其实是说明涅槃还是真如。开悟只能够如果有三昧，没有三昧无法开悟。 下一个问题，长老开示说，菩萨的开端和结果都是无分别，想了解如何在了知分别。阿赖耶是世运里的种种种子而无分别。 阿赖耶是种子而无分别。 阿赖耶是运里的种种的种子而无分别。 运里的因就是无因的因。阿拉也是无因的种子，不是无因的种子，是心因、色因的种子。不是，这是无慧，无分别叫做不加执心在分别里面。这是无分别，在我们的经验没有什么执心。这个执心是从我们的概念来的，我们的缘起，我们有说明是依照我们的概念。佛罗汉也要分别，如果他不分别了，他无法什么都不会做，他已经找不到一直能他能够做三念。这无分别是这个翻译有问题，所以我们有说明是 fabricate 造作分别。罗汉不造作分别，所以他超越，他超越什么？他超越作意，他超越熏思。佛无上佛不需要熏思，因为他已经他的境界完全平等。 OK 请问长老，在当今网络时代，亲近善知识通过网络就好了， 与面对面亲近长老有区别吗？ OK， 在当今网络时代，亲近三智是中国网络就好了，你面对面亲近长老有区别吗？那当然有区别，如果没有区别呢，现在连最秘密的藏传佛教的法在网络上可以找到，不过你有没有找到什么道啊？成就是又在网络学找不到，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不过还是如果你有智慧，那些概念会有帮助，如果你没有智慧，那智慧越来越弱，因为你执着就是编辑而已。所以为什么那么重要？你了解为什么你不会想你能够在网络开悟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在网络上可以用视觉、听觉、一是来领受长老的教学，面亲近长老，不也是用个三个感官吗？以前的人一看阿含经，他们听佛开始开悟了，开悟了，怎么可能？因为他们是用听听，在听里面思维说佛讲的法。法际经有一个很好的故事，我给大家听，然后我们结束。在拉加嘎哈，在那个竹林。竹林，有三个居士，他们都听佛陀开始，旁边有阿难多，法际经的注解有。那佛陀讲，好像是四个居士。佛陀讲，一个居士他很专注心不动，另外一个居士佛开始的时候他一直玩那个手指，这样玩，另外一个居士他就挖地，这样。另外一个即使他深入那个挖地，他的手因为他那么不安，他深入那个，所以后来阿难达问什么因缘那位即使他能够那么专注心听法，别的他们都那么不安。佛说那个能够专注心不动，他开悟了，他变成帝国，因为他在听里面思维我讲的法，因为我知道他有这个能力，所以我讲，一直到我知道他有开悟。其他的那个一直玩那个手指，他过去的生命很多很多次出现在猴子的身体，所以他的吸气，猴子的吸气，就他没有办法专注心。另外一个他单住，所以他一直要挖，这他的吸气很重，所以他无法 理解我所讲的意思。另外一个就是求你，求那个在那个存在， 求你， 求你。所以他那个信息太重，他无法听。不过我继续讲，因为那位居士，我知道他有能力专注心，是他开悟了。那这就是因缘。长老对于我亲近上就是有什么开示吗？我没有什么开示，就是要一定要自己用功，然后上就是能够帮忙。如果懒惰，连最好的上就是没有办法。OK， 就这样，今天到这里为止。 今天的 Q&A 到这边结束，大众请起立。 那我们回向，没有回向。我是用中文简单。愿你赐我的不计一切，我等一众生皆同成佛。阿弥陀佛。 大众请起立。感谢长老一问讯。 一问讯，阿弥陀佛。